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了，虎将薛岳是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啊，携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是不在话下呀。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呢也不错，人称方的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是出身书香门第了，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但是他崇拜的却是关羽，落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这个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第二，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一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是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呢已是第十军的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18000，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4-5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那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啊？所以无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是最悲惨壮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3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10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的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5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的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2天过去了，3天、4天、5天过去了，援军没到。6天、7天、8天、9天、10天，10天了，援军还是没到。以上的句式我们重复3遍，40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别说打仗了，就是站在太阳下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够坚持得住。可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40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10000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47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 已从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御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荣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明玉同扣。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持续了47天，以伤亡约16000人，牺牲人数近7000为代价，毙伤日军6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呢？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那么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汉牛冲动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很相似，都很狂傲。为什么说是亲家呢？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以至于两个人的结局呢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是有一路援军真心是营救方先觉的。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74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40%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的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咱们说了这么多，就想说一句，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是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但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 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可以。但是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了。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扛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31军和46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是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了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说。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2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10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14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他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那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6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6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7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军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薄弱，这也是日军被盟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了，这三位不认可中国的付出与努力也能理解，毕竟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利益。 西方盟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满意，让一直盯着蒋介石犯错的史迪威逮到了机会。史迪威在罗斯福面前告了蒋介石一个黑状，大意是说，玉香桂会战打得这么差，都怪蒋介石没能力瞎指挥，还不如把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给我，由我来领导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抗日，我做的肯定比蒋介石要好。本来呢，罗斯福是不喜欢配合史迪威搞这一套的，但是一来国军在广西战场表现得过差，二来罗斯福也想在中国推广一下他的民主和自由，扶植共产党，抑制蒋介石，实验一下美国式的多党派民主政治，避免中国走向独裁统治，所以呢，他就答应了史迪威的要求。1944年9月18日，史迪威十分兴奋地向蒋介石转交了罗斯福发来的指令，立即授史迪威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在史迪威的想象中，花生米作为一个失败者，此刻呢，脸应该红得像猪肝一样，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怒不可遏地冲自己发泄，然后呢，自己再以胜利者的姿态再上去踩两脚。但是呢，这种场景并没有出现。蒋介石平静地接过指令，又平静地转身离开，这个平静让人窒息。但是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个性倔强、自尊心极强的蒋介石再度在自己的小日记本上记录下了他此刻的真实心情，实为于平生最大的耻辱也。接下来的几天，蒋介石辗转反侧，深夜难眠，做出了最终的决定。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决定有可能会让中国失去美元，让中国重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蒋介石告知罗斯福，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再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惜，并且要求罗斯福立刻召回史迪威。也许有人认为蒋介石不放弃军权是为了一己私利，但是军队是国家主权强有力的保证，在事关国家主权与生存的军队指挥权问题上，完全应该对外国人说不。罗斯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做了一道选择题。这时美国政治大选，罗斯福正为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而努力，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的影响，从而失去宝贵的选票。显然选票是更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选择题就不难做了。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将史迪威召回，由魏德迈继任。10月21日，史迪威返美。美国人史迪威走了，但是苏联人斯大林来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了一个秘密协议，史称雅尔塔协议。雅尔塔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这其中又有着什么对中国不利的决定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